在光明星节之际，庆祝太阳节暨光明星节，苏洛文尼亚筹委会网站登载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竭诚拥戴伟大的金正恩同志做我们党永恒的总书记，胜利完成主体革命事业。另外，庆祝伟大的金正日大元帅阁下诞辰，非洲地区筹委会网站近日登载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永远发扬光大金正日同志的伟大先进革命思想和业绩，和以革命性思想公使促进最后胜利全文。